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我们讲到第57句：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。汇编里面注解的也非常之好，尤其是天如禅师的一段开始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归结到开始的大意，普贤菩萨教导我们：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人生在世间，生命是非常短暂的，但是这个机遇非常宝贵。这么短暂的时间，修善得无穷的福报，要造恶呢，也会得无边的灾祸。所以这个短暂时间呢，我们要知道珍惜。这个是来生后世吉凶祸福的枢纽，关系实在太大太大了。所以诸佛菩萨无不是应化到世间来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众生能够永脱苦难，成佛成圣，这也是一个大好机缘。果然明白佛的佛说的大意，一念回头啊，就顿超十法界。所以这个机缘太可贵了啊。注解末后引用一段故事，周朝时候齐桓公过世的废墟，他很感叹，问一个老人，他说过世了，为什么家破人亡？老人告诉他，善善而恶恶。桓公就说，善善恶恶为什么会败亡到这个地步呢？老人说，善善而不能为，恶恶而不能去。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啊！说两个善，第一个是知道善呐，第二个是要行善呐。知道善应该要行善，他不肯做，这就错了。知道恶，应当要改恶，他不肯改。 是家破人亡。这不算是个什么大事情，一时的。如果有佛的智慧，有佛的眼光来看这样事情，问题就严重了。这么好的一个机缘失掉了，一生当中造作无量无边大小罪业，祸患无穷。你会招来生生世世的不如意啊。忍，为什么不能忍一时呢？一世就是一时啊，几十年光阴一刹那就过去了。我跟南京一中关校长，我们同班同学，而且坐在一张桌子，坐一个长板凳。那个时候不到20岁，今天见面坐在一起，50多年了，想到从前的事情，就像昨天一样。你说生命多么短暂。佛说世间无常，过土为摧也。这个老人说善善而恶恶。这些都是至理名言。我们要铭记在心。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？起心动念为自己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，这是凡夫啊。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心里面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，满虚空遍法界，这个人就是佛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菩萨跟佛一念之间呐，念头转过来了，行为就转过来了。佛菩萨的行为，我们在讲席上常说，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呐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给世间人做榜样。那我们所表现的样子，有善有恶，大家都看得清楚啊。众人以为善，我们要保持啊，不要把善行失掉啊。众人以为恶，我们要好好的反省，是不是真恶？如果是真恶，马上改正过来。如果不是真恶，不是真恶，他说别有用意。这个用意，大家在眼前看好像是不善的，过几年你就明白了。原来这是善的。 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行举止，以智慧也，不是以情识啊。帮助一切众生断疑生信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决定不染名闻利养，决定不染五欲六尘，把佛陀的教诲、圣贤的教诲踏踏实实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了。我们讲他不容易听进去，我们做给他看。世间人贪图名利，贪图财富，我们做出来给他看。财富从哪来？从布施来的，愈施愈多。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法布施来的。肯帮助别人，肯教化别人，智慧就增长啊。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？无微不是来的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不但不杀害众生，连恼害众生的事情我们都不做啊。世间人所希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我们做出来给他看。佛教化众生用的是这个方法。首先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接着再劝导你，劝勉你应该做，最后自己作证，你看我是这样做的。我得到了。物质生活，实在讲，很简单的。每天三餐饭吃得饱，衣服穿得暖，居住的房舍虽然不大，整齐干净，一尘不染呐，舒适了。这是福报啊。财富只要足用就够了，不需要积蓄。要懂得布施，把财富储蓄在一切众生的福报上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放在银行，放在哪个地方都靠不住。一个灾难呢都没有了。佛在经上讲财为五家共有，叫我们觉悟，财不是自己的。这个五家呢，第一个是水，一个洪水来了会把你整个淹没掉，飘掉了。第二个是火，火灾会烧掉啊！ 第三个是官府，你犯法了，啊，犯罪了，在古时候你的家财充公了，没收了。啊，第四个，盗贼呀，啊，他来偷你的，来抢你的。第五个，败家子，哪里是自己的？啊，自己的财宝要学诸佛菩萨，啊，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一切众生福报之中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布施供养，要修福啊！啊，福田有三个，这三个地方都生福，生无量无边的福报。啊，第一个是供养父母，恩田呐，父母对我们有恩呐。要懂得孝养啊！啊，第二个是老师，三宝是老师，啊，对老师要恭敬呢，叫敬天。第三个是一切苦难众生是悲天，啊，所以有财富往这三方面去布施供养，你的福报。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，啊，这个是储存财富最殊胜之处，不会磨灭的，啊，纵然这个世界毁灭了，你的福报不会毁灭。如果你的财富不储存在这三个地方，事业毁灭，你的财富随之毁灭掉了，不是你所有的。所以诸佛菩萨智慧福报超过凡人呐，啊，不但是人间呐，天上大梵天王、摩诃首罗天王的福报不能跟佛菩萨比，这个道理佛在经上常讲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肯干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一段呢，这是第五十八节：自罪引他永色方熟，啊，这也是很大的过失。啊，自罪呢，自己犯罪了，还要牵连别人，所以是拖人下水。啊，这个罪非常之重啊。这个小注里的说，己过终不可言，他人终不可误啊！啊，误陷别人，这个罪极重啊！啊，自己有过失，纵然你能瞒得过世间法律的制裁，你瞒不过因果。你瞒不过鬼神，啊，鬼神这个报应真有啊，在现前的社会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圣贤教诲，尤其是佛菩萨教诲，教我们 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福报？啊，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快乐啊，那么第一个，你要把人事环境做好。佛菩萨、儒家、道家教人，首先就是伦理道德，人与人相处要处得和睦啊。啊，第二，你如何跟自然环境把关系搞好？啊，这是我物质环境。懂的人不多啊，啊，小环境，我们这一个房间，啊，这里面许多家具、装饰品，啊，摆设的整整齐齐，啊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眼见耳闻，接触感觉到很舒适。现在人懂得这个，大环境疏忽了，所以现在人家地球生病了，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了，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了。台湾这次大地震怎样在中部啊，在埔里，埔里这个地方50年前我住过，那个地方非常之好啊，台湾风水最好的地方啊，因为最好大家拼命往上挤，自然景观完全被破坏了，每个人都自私自利，都互相不能够忍让，个人搞个人，遭难了。我想那一边道场应该毁坏的差不多了。《地藏经》上讲，地神呢，你得罪地神，地神惩罚你。真有，这不是迷信。所以我们要跟自然环境处好，我们爱护自然环境啊。啊，那个地方有一棵树，不是非不得已绝不砍树。啊，开路我可以绕道啊。我在澳洲个小道场，我里头要做这个小路通道，啊，他们跟我讲的时候，通道要砍树，我说路不做了，树决定不砍，我不做路了。啊，爱惜自然环境，啊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石，我们都对他付出爱心的，我爱他，他爱我。第三个，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，非常重要。这三个关系处好了，你一定是幸福、美满、快乐。啊，古圣先贤教育是教这些，诸佛菩萨教育也是教这些。你能说这个教育不对吗？这个教育有错误吗？啊，现在人把这些称为是迷信，这是很不信呐，愚痴到基础啊！至善美满的教育， 我们把它舍弃掉了，人怎么不遭罪？怎么不遭劫难？今天迷惑的人多，觉悟的人少。觉悟人多，这些人当中，随顺烦恼习气的还是多，真正肯回头的少之又少啊！我们要用其他宗教的话来讲啊，一个人回头，一个人得救；两个人回头，两个人得救。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了，肯回头，不再为自己，是真正为自己；利益众生，是真实利益自己。要觉悟，要回头啊！自己做事，自己一定要负责任。绝不牵累别人，有福愿与大众共享，有罪过一定要发心自己一个人来承担。菩萨的精神啊，所以决定不可以诬陷别人，无根的谣言决定不能够相信。感应篇这个几句话啊，纵讨王法难免天诛啊，这一句话在这个汇编里面重复许许多多遍呢。天主就天地鬼神的惩罚，你逃不掉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了。